活在过往，用沉默打扮成坚强。听了太多假话就学会说谎，骗别人说早已忘。其实我也和你一样会逃避的伤，不懂迁就多过争吵。拼尽许久的我却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有雨滴开始打在玻璃前，看雨刷来回两遍，我不敢蒙蒙的脸，越想昨天越怕明天，爱的失落不会终结。一心要开往幸福，却总在寂寞公路兜着圈。从前我也和你一样心活在过往，用沉默打扮成坚强。听了太多假话就学会说谎，骗别人说早已忘。其实我也和你一样会逃避的想，不懂迁就多过争吵。拼尽许久的我却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孤寂总是带着无畏，是一种甜美。这失去就特别要更珍惜才对，请让新的爱解开你陈旧的伤悲。从前我也和你一样心活在过往，用沉默打扮成坚强。太多假话就学会说谎，骗别人说早已忘。其实我也和你一样会逃避的想，不懂迁就多不争吵。拼尽许久的我却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我也和你一样

失去你。 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又能放糖果，又能放音乐。 正所谓音乐无处不在，即使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爱音乐的人也不忘搬个音响进厨房，为自己的劳动伴个奏。可厨房毕竟是厨房，连接线太多的低音炮显然不适合，不如看看来自三 C 潮流生活馆推荐的陶瓷数码音箱系列。这个系列包括了一个无线蓝牙音箱和一个数字收音机，从外观来看都差不多，但为了配合厨房的主题，采用的是精致的陶瓷材质，特别容易打理。在颜色上，除了白色之外，还有经典的黑色和耀眼的红色，可以说适合所有色调的厨房。其中的陶瓷音箱是无线蓝牙的设计，顶部还有两个实用的凹槽，可以种个小花小草，或者是放点糖果、红枣、八角什么的。而数字收音机主要是通过手机进行无线连接扬声器，只要将手机放在扬声器的顶部，就会自动打开手机应用程序，同时它还具备了无线充电功能。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你长得这么美丽，叫我不能不看你。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时候开始喜欢这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你长得这么美丽，叫我不能不看你。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有时候你很调皮，总是让我着急，一颗心总是为你跳不停。只要一闭上眼睛，总有千百万个你，你的影子装满我的脑海里。不能够不想你，也不能够忘记你，总是在梦里一直看到你。多想对你说句，我是真的爱你，对我的心不要再怀疑。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

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了有多痛，痛有多浓，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带着呢，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自动挡车在经过适当的磨合后，可以快速进入性能最佳状态。只是自动挡新车磨合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且听本期爱车宝典。500公里为初期磨合，此时速度不宜过快，一般为70到80公里以下，转速不要超过2200转，而500到1000公里为中期磨合，最高速度可以适当提高，一般可以达到90到100公里，转速2500转以下为好，同时可以适当提速，这不会影响发动机，反而能促进磨合。顺便看看提速时是否有异常。1000到1500公里为后期磨合，速度可以提至120公里以下。由于磨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必须逐步加码，因此转速不要超过3000转。最后，所有车子在低速行驶时，实际负担比中速行驶要大，因此磨合期不宜长期在60公里时速以下磨合。另外，如果一直在80公里时速下跑完磨合期后，陡然增加时速，比如100公里，这样也会使新车不适应。因此，朋友们还要循序渐进，提高磨合期的最高时速。爱车宝典专业提醒：搞定磨合期对车子来说是一个后期的制造过程，磨合好的话，车辆有力，零件运行正常，同时机器寿命更长，磨不好则反之。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在天前你的蜜语甜言，

追 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Ace Radio。

受伤，推向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最初的梦想 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我们家前几年刚买了一套房子，当时贷款80万，所以每月需要还贷4000，再加上两孩子上高中花的钱，家里每个月还能剩下5000元。但就这么点儿也不行，毕竟以后孩子还要读大学，所以我打算做一点投资理财。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要做投资，就得先学会省掉不必要的钱。目前您家庭每月支出较多，粗略可以看出，房贷、基本生活费及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都是你们家必须得付出的，没有办法省。这样看来，你唯一可以省的就只有娱乐等其他费用，所以先从这部分入手，尽可能控制没必要的支出。接着我们再来说投资。由于你家里有两个孩子正在读高中，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可是不是很高，所以你比较适合进行稳健型投资，比如银行理财产品、稳利精选组合投资计划等。 也对，孩子都准备上大学了，我又步入中年了，不能搞太激进。对了，我打算入手一辆大概10万元左右的车，不知道现在适合不适合买呢？ 车其实是最容易贬值的东西，如果一辆车买到手是10万，但2年后有可能只有8万了，但是车险和保养费用却未必会减少，这就意味着家庭财富在慢慢缩水。所以如果您家庭目前的资金并没有多到可以随意使用，那就应该考虑晚2年买车，等资金有足够富裕时再买反而更值。另外，如果你有两个孩子都在读高中，因此有多余资金时，可以先考虑将未来大学的教育基金提早3至4年规划好。理财智多星提示，对于存款余额一般又有孩子需要读书的家庭来说，在投资理财时应多考虑稳健性投资，保障家庭资产有稳定长期的收益。另外，孩子的教育金和自己的养老规划也应提前准备，保障未来的生活。 你是否找到了梦的甘泉，将你的生活改变？你是否遇到了你的永远，不再碰孤单的边缘？我盼望你的愿望都能实现，而我的天国还在梦里边。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我只能在梦中美丽的湖边徘徊，盼望你在日出前到来。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这黑夜的星空下期待，幻想你微笑的色彩。 已将仅存的爱情点燃，只为照亮你的黑暗。在你把一切都熄灭之前，泪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漆黑的城市，绝望的地方，星光就是我对你的信仰。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梦中美丽的湖边徘徊，盼望你在日出前到来。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这黑夜的星空下期待，幻想你微笑的色彩。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梦中美丽的湖边徘徊，盼望你在日出天到来。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 Say goodnight to the paradise, 我只能在这黑夜的星空下期待，幻想你微笑的色彩。

记得吗？那年的幸福，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你的喜怒哀乐习惯动作，头发味道手心温度我都记得，所以算是爱情吧。可能你还爱我，争吵时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可能你还爱我，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才会松开。记得吗？漫长的夜晚，什么话都没说，心跳成巨响、哎、小心流着眼泪，怕你听见，只能祈求别背着我，能抱紧我吗？可能你还爱我，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昨夜忽然不经意被勾起，那时我们太年轻，还不懂了解自己，纵然那是天空的别晴朗。 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

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